第141集，生辰贺宴。京城的百姓们举城欢庆，而在宫中一年一次的生辰贺宴也已准备开始了。各国使者自然不知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贵重且繁多的贺礼已被提前送到了国库之中，留在手中的只有作为重中之重的等着在宴时送上的一份礼。申时前，宫宴已经开始准备了起来，礼部与鸿胪寺的人忙于宫宴礼仪，待到时辰一到，就将各国使者和王公大臣引入了位置坐下。楚卫的官职不高，不能就宴，他留在府中听着外头的欢闹，不由眉头微展，露出隐隐笑意。谦谦君子轻渠如玉，楚夫人在堂内看着他，看着看着不由笑了，同身旁的丫鬟道： 瞧瞧咱们的卫哥愈发俊了， 整个京城啊也找不到比咱们少爷更俊俏的人了。 楚卫走进来时正好听到了这句话，他不由道： 有。 可旁人好奇的目光投过来时，他却抿抿唇一声不吭了。楚夫人朝他翻了个白眼，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： 婉儿，你怎么和外朝使者扯上关系了？ 楚卫眉头慢慢蹙起，他上前接过小厮手中的礼物，打开一看，里头正是西夏常有的金花配饰。果然，楚卫眼中厌恶划过，将礼物直接扔回了小厮手中。 退回去。西夏皇子长得人模狗样，但却心思肮脏，我生平最…… 楚卫突然想到了自己，他呼吸一滞，不理母亲的呼喊，转身从堂中离开。一脚踏出门槛时，楚卫突然想到： 西夏的皇子见到我就是如此作态，若是见到圣上了，岂不更是无礼了？ 李昂顺被鸿胪寺官员带到位上坐下，其余西夏使者坐在了他的身后。西夏旁边坐着的乃是扶桑国的使者。扶桑国的使者本想要同西夏皇子说几句话，但看着李昂顺难看的脸色，明智地收回了视线，和鸿胪寺的官员继续说说笑笑。李昂顺脸色难看了一会儿又好了，他顺着毡帽下的黑发： 没关系，见不到楚卫的人影也没事，今日是大恒皇帝的生辰宴，我就不信那不肯给我半分颜面的和亲王今日还不出来。 七皇子，要是和亲王出现了，您要怎么做？ 那正好在大恒的皇帝和各国使者面前让他下不来台，以报我等颜面落地之仇。这丢人这件事儿啊，也不能就我们丢人。 稍后王公大臣同各国使者均已落座，殿中金碧辉煌，明灯已点，亮如白昼之光。和亲王坐于前排下手上，是最靠前的位置。和亲王看了一眼自己带来的寿礼，王府之中百名绣娘共同绣出来的那幅锦绣山河图已送到了国库，如今这个东西还是他口是心非之中前两日亲自出府去寻到的。看着这寿礼，和亲王就忍不住质疑自己： 就顾元白那副对我怀疑万千的样子，我为什么非要这么尽心尽力？皇上没把我当兄长看，我还要上赶着去贴冷脸？ 正当心绪烦躁时，外头的太监高呼： 圣上驾到！ 殿内乌泱泱起了一片人，众人垂眼拱手，绣着龙纹的明黄袍角在眼前划过，众位宫侍不紧不慢紧随其后。待圣上坐下之后才说道： 坐吧。 这声音有些耳熟，李昂顺眉头突然一跳，他猛地抬头朝着大恒皇帝看去。顾元白已脱下沉重华贵的冕服，换上了长服，他正侧头同身旁的太监说着话，距离远面容也只看得模模糊糊， 但下巴瘦弱，气质斐然，正与那日在马车上冰冰冷冷命令李阳顺的人一模一样。 这个人竟然是大恒的皇帝。 李阳顺脸色变来变去，身后人拽了拽李阳顺的衣袍，他回过神，顺着力道坐下。身旁扶桑使者笑道： 西夏七皇子脸色怎么这般难看？ 没什么。 后方的太监上前斟满了酒，他端着酒杯的手用力，神色之间阴翳。 竟然是大恒朝的皇帝，真是白白做了笑话。我怎么忘了，大恒朝皇帝的身体可不是那般的好，在京城中如此说一不二，这不是皇帝又是谁？ 李阳顺抬头朝上方看去，五官深邃的脸上好像凝着黑云，这么远的距离也看不清皇帝的长相，但举动之间尊贵非常。教坊一人进入殿中歌舞，顾元白往下处看了一眼，笑着问和亲王： 和亲王旁边放着的那是什么？ 和亲王挡了挡木盒，又收起了袖子，这是他第一次亲自为顾元白准备贺礼，羞耻又烦躁，闷闷道： 给皇上的贺礼。 圣上，先前和亲王府送进宫中的是一幅锦绣山河图的绣图。 和亲王有心了，手中的这份贺礼朕得猜猜是什么东西。 他端起了一杯冲作酒水的清水抿了一口，想了想和亲王曾给先帝送礼的习惯，说道： 是块奇石好玉。 和亲王沉沉应了一声，太监上前要接过他的礼物献上，和亲王挥退他们，自己站起身走到了顾元白身前。 前些日子随便找了找，就找到一个看着还算得过去的石头。 田福生将木盒打开，里头正是一块犹如人身一般形状的玉石，通体暗红，其中还流动着几缕金丝。像这样稀奇漂亮的东西，很容易让人觉得和神仙这等传说挂上钩。顾元白接过来看了几眼： 朕很喜欢。 和亲王想笑，但却硬是板着面孔，不冷不淡道： 圣上喜欢就好。 和亲王这一带头，众人都轮流献上了自己的贺礼。这番礼物讲究的是心意和新奇，里头真的有几样稀奇的，很得顾元白的喜欢。百官在前，各国使者在后，在见到大恒出兵北方后，这些使者当中有不少人暗中加重了贺礼。此时看着别国使者献上的东西，既是惊讶又是庆幸，即便做不成送礼最多的人，也不能成为送礼最少的人。看着这一幕，西夏人的表情就不是很好了。西夏使者此次前来大恒，一是为大恒皇帝祝寿，二是打探大恒国如今情况，三则是西夏有求于大恒，因此派遣七皇子在备上厚礼，就是想同大恒皇帝谈一谈榷场的事。榷场乃是两国在边境互市时的称呼，西夏国小，资源匮乏，无法自给自足，许多东西都得依赖于榷场的互市。但在李阳顺前来大恒的两个月之前，大恒突然停止了与西夏的榷场，西夏猝不及防。大恒马少，一直靠着西夏才有马匹进账，按理来说，大恒单方面这么强横地关掉了榷场，就不怕同西夏闹僵，没有稳定的马匹来源了吗？此番西夏派遣七皇子前来大恒，正是为这一事。但李阳顺自是马援，和大恒国内盐贩子离不开西夏青盐两件事，心中底气十足，行事也相当的嚣张跋扈。这一跋扈就跋扈到了皇帝头上。原本以为这些厚礼也够赔礼了，但他们此时看着眼前这一国国背上的厚礼，只觉得不解又荒唐。 难不成所有外朝的使者都对大恒有事相求？ 西夏的礼原本很厚，现在一比完全就被淹没其中，一点也不出彩了。 等县里轮到西夏时，身后的西夏使者捧着重礼想要递给一旁的太监，李昂顺忽地起身夺过礼物就大步往前走去，殿中的视线都聚集在他身上。李昂顺越走越近，终于能看清大恒皇帝的样貌了。大恒皇帝觉察到了他，轻轻一瞥，微微眯起了眼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